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嘅第三节咁样，咁呢一节就讲讲呢一个咁样嘅皇城志媒体啊，就系呢个咁样嘅好捻皇城志嘅香港零一咁样。咁啊，点解讲佢咧？就系、是、咧，今日咧就出咗佢嘅周报啊，哇，好捻贵，佢老母20蚊， 一报两刊。 一報兩刊喎， 20蚊。 但雖然話兩刊，但裡面有兩本雜誌喎。 咩兩刊 咪兩本雜誌咯？你以為兩刊係咩意思啊？ 我冇，sorry。 唔知點回應好喎，忽然之間。 咁佢都有訂閱嘅喎，佢都有訂閱嘅喎。 乜撚 接受訂閱 嘅？所有都有訂閱嘅啦，你好撚震驚咩？你而家 有少少啊！ 你好嚟，你訂所有雜誌都有訂閱嘅啦，所有報刊雜誌都有訂閱嘅啦， 都有訂閱嘅啦。 唉，死貨！我唔想同你講嘢，你講，我即刻對呢個話題失去咗興趣。 唔係啊嘛，佢驚天大發現咁覺得，原來人哋嗰訂閱計劃可以喺 OK 或者 Seven 攞報紙嘅，佢係想講呢樣嘢啫。 唉，我討論水平好低，我而家唔想講嘢，你哋講。 我未睇過好快啲，你有 咩？唔系啊！ 今朝先买上嚟啊嘛，你翻翻嚟就 咁，你今日出唔系今朝买上嚟，几时买上嚟？ 我知咁，所以咧就一路抡住啊嘛，俾你。 屌你老尾行开啊你，唉仆你个街！咁啊阿泰你讲讲啦，阿泰你立咗啦咁样，咁 系成分啊？ 两有几系有报纸系有两沓啊？一沓定两沓啊？你嘅插 唔止佢里面有成四沓嘅，因为其实佢嗰个报纸咧有分 A、B、C、D 版嘅。咁啊 A 版就系、是、咁 A 版咧其实佢系 A 版里面有两大部分啦，第一个就系佢哋其实香港零一就一直卖紧。自己是一个政策倡议的报纸来的啦，咁所以咧 A 版咧嘅 呢啊唔系呢份广告， 呢份系广告嚟嘅，但系呢个讲 哦呢份做政策倡 议系啦，咁佢面嗰个广告呢一忽咧，都系将佢嗰个 A 版嘅。頭半份啦，都擺咗喺度嘅，就係、是、做個 feature， 零一倡議， 零一倡議就倡議就回購廣鐵，回購廣鐵就可以咧，就人人都即係講緊倡議就係人人2蚊可以搭到地鐵啦咁樣。咁啊，佢 A 呢一份咧就係、是大部分都講呢一個嘅2蚊搭地鐵啦，而後面嗰啲咧就係、是、關於一啲嘅即係最近嗰啲時事話題啊， 有啲專題故事啊。 咁啊，跟住就有 B、C、D 份嘅。咁啊， 就是我有喺度啊！金融啊，咩文化啊，教育啊，即系有少少似啲富刊嗰啲咁样嘅。即系 B 有金融财经， 呢个边系富刊啊？即系中国国际版，中国金融政治国际版。 佢有外教育、科学、思潮、历史等深度专题。咁呢个就系 B 版啊。C 版咧就包括咧就咩时尚设计、文化艺术 啊，呢份 系啦，呢份系 B 版， 两国际咯，咪国际加财经咯， 点会边有咁复杂啫？ 跟住然之后 C 版系咩啊 ？C 版系 C 版就时尚设计、文化艺术等专题故事， 即系 C 版同 D 就系啲副刊嘢咯。 系啊 ，C 版同 D 都系。 系啊 ，C 版咪啲比较文青啲嘅嘢咯 ，D 版就娱乐少少咯，有啲人物访问啊、专栏啊嗰啲咁样咯。咁就成份咧，咁啊再加上两所谓嘅两 刊啦、啊，一个就叫做世界，一个本土。 咁系嗱呢个强调啊，呢、這个特登做一份就叫本土嗰啲咁样，大家都抢本土啦而家咁样系啊，我喐你又喐掉你咁。跟住然之后呢份就呢本就世界啦，咁啊跟住然之后攞咗呢个咁嘅美国大选嚟到做啦，咁样就 换咗桑德斯， 做咗桑德斯啦咁样。咁系我睇晒成份噶啦，咁就成个感觉好明报啦，嗰啲嘢好明报啦，好足料嘅。佢系一个礼，如果一个礼拜出一份咁样嘅嘢嚟到计咧，咁系啲内容我觉得都好多专题式嘅嘢咯。譬如第一期 focus 就係特色就係咩？特色就係做主打做嗰個政策倡議咯。咁係我諗佢每期都會做噶啦咁樣。咁係focus 喺一個位咁樣就係 focus 啊，其實就倡議應該 回購港鐵， 政府應該回購港鐵。咁然之後咧就有好多好多好處，跟住做好多圖表啊、分析啊嗰啲咁樣。咁跟住與此同時，亦都有好多。 嘅一啲香港嘅 深度專訪啊，或者深度專題嗰啲研， 係啦，專題式嘅報導咯，即主要就做專題式報導嘅睇呢份嘅，咁係第一就嗰個感覺明報啦，嗰個取態好明報啦，咁亦都坊間都大家知道咧，就係班底主要都係明報同埋好似有部分信報嘅班底， 舊班底過去， 咁就好多舊底嘅明報班底啦，咁之前同之前評論呢個香港01嘅網媒嗰陣，我哋都講過，就係其實質素就高嘅，質素高。講緊質素就係無論係排版啦，啲調查嘅深入程度啦、數據啦、資料啦、行文啦、寫嘅方法啦，都係質素高嘅咁樣，咁亦即係有資源啦，有資源、有人手、有人力啦。咁嗰個取態係咩咧？個取態就係擺出姿態就好關心社會啦，做一啲好公共事務嘅研究啦。咁跟完之後，入面亦都好多關於譬如嗰啲文化生活專題，咁啊講好多嗰啲重構公共空間嗰啲咁嘅嘢啊，商場嘅想重新奪回公共空間，然之後商場再想像嗰啲咁嘅字眼咧，嗰啲好左膠嗰啲。 有一個就係講緊住喺嗰啲嘅，即係譬如舊區重建或者啲舊樓啊，裡面嗰啲嘅住户啊，跟住又睇下佢哋嗰個嘅，譬如佢就仲要係，但有啲行文咧，就特登係引一啲嘅即係學術嗰啲嘅叫做語句落去嘅。譬如講嗰個舊區重建，佢引咗海德格咯，就話講緊有啲個建築咧，佢嘅本質就係為咗係居住啦。 哇！真係有深度， 好啊，深度， 真係引起我好多反思咯。即係嗱三個嘅特色啦，咁樣。第一三個留意到嘅特色，第一就係頭先一路講嗰樣嘢啦，好明報啦，好嗰種生活。 如果你話 知識分子取態，嗰種知識分子嘅切入點啊？ 你話明報咧，我覺得其實佢更加類近係一個報紙版嘅明周。有少少係即係明報周刊以前嗰啲嘅意味，我唔知係嗰個入，尤其是係嗰啲人物訪問嗰啲部分。 第二點嘅特色就係咧，就係嗰個政策倡議嗰部分啦，即係顯示自己對公共政策嗰個視野啦。咁但係都係選取一啲比較 mild 啲嘅嘢啦，係咪先？即係當然佢唔會喺度同你講咩重寫基本法啦，即係回購港鐵呢啲咁樣，跟住然之後大家就會好平啦咁樣。呢個第二個特色啦，咁樣。第三個特色係咩咧？第三個特色嘅就係咧，好銳意去搶奪本土話語權。咁係譬如其中兩嗰、那個一報兩 A 版， 第一報兩刊入面其中有一本就直頭係叫本土啦，咁樣咁係從文化生活角度去切入本土啦，好二月時報嘅嗰個角度，但係做得更加明報同埋文青啦。跟住然之後係評論入面亦都喺 A 版評論入面係直頭有文史哲嘅角度嘅文學史觀哲學嘅角度去切入去評價呢個本土主義啦，特登做咗好大嘅 feature 啦，咁樣咁都係嘗試都係做緊。嗰樣嘢就係、是之前都評價過嗰樣嘢嘅，就係要去用佢哋嘅資源同埋佢哋嘅資源做出嚟嘅一個咁樣嘅一個高質素嘅包裝，去搶奪嗰個咁嘅本土嘅話語權咁樣，咁就做咗好多嘅分析啦，咁樣，但係就唔出名喎，佢哋係嗰個撰文係哲學零一小組，哲學零一小組， 成隊人就係由哲學零一小組寫咗文史哲評本土主義咁樣，係 啦，嗰啲咁樣，嗱寫得好唔好咧？喺我哋嘅立場嚟講，我就覺得寫得唔好啦，但係即係喺立場上面嚟講，當然我唔認同啦，亦都係事實上亦都好明顯嗰個取態就係同你搶奪嗰個本土嘅話語權啦，但係喺包裝上面嚟講咧，係說服力強嘅。咁所以咧就係、是、當然我雖然成日都話就唔好去搶奪嗰、那個，即係唔好咁執迷去討論嗰啲真假本土嗰樣嘢，就係、是、要跳出嗰個咁樣嘅，要跳出嗰、那個呢一、這個咁樣嘅泥沼，同埋亦都就係要避開呢啲嘢啦。即係你同佢硬碰硬，大家討論邊個係真本土咧？大家係睇個印象嘅啫嘛。喂，佢呢啲咁有資源去包裝底下，大家梗係覺得佢有說服力啲啦。OK， 但我覺得咧中計嘅係佢哋嘅。我話俾你聽，你咪不斷咁包裝到好。有質素或者好知識分子，甚至乎令到一件事係更加有呢一個咁樣嘅入屋啊，入屋啊，更加入屋。 咩？佢買入屋嗰度咧，尤其今次咧，佢第一次即係今日係嗰個報紙刊咧，佢喺嗰個嘅A 版嘅評論咧，其實佢嘅社論嚟嘅，即係等於零一社論。咁咧，佢直情係賣咩啊？佢就話媒體咧就應該係獨立而非中立嘅，咁就不黨不賣不。 不思不盲，而不是客观。换句话讲，就是有态度地去记录和提出观点。咁但佢咁样讲嘅时候，响嗰啲即系 呢啲都系老生常 老生常谈嚟嘅。但系睇起上嚟就觉得佢哋真系好似好独立咁样。 咁就佢会但系我头先讲紧嗰样嘢就系话佢虽然佢要去抢夺个本土话语权啦，但系当然喺一啲严重嘅错误上面，我哋必须严厉驳斥，以正视听啦。但系喺客观效果上面嚟到讲咧，佢系帮助咗本土嘅议题咧，起码个讨论，起码令到本土嘅讨论系无处不在。咁呢一个系无论如何都系中计，无论如何都系中咗我哋嘅计。但系有一样嘢就系，佢始终会扭曲到一部分人嘅价值观。傳媒戰啦、輿論戰啦，呢個亦都係由我由2014年就已經開打嘅呢個咁樣嘅傳媒輿論戰，呢個咁樣嘅新媒體運動，係我搞《二月時報》以嚟遇到最強大嘅對手，香港01可以話，尤其是做埋呢個咁樣嘅 Play Media 咧，咁係佢威力巨大嘅，但係咧佢唯一就係門檻高啲，要20蚊一份，一個禮拜出一份咁樣，佢門檻就高啲，嗰、那個覆蓋率未必可以做到咁高。其實奇怪嘅，你橫掂咁多資源，不如你賣平啲啦。咁啊， 但佢會唔會佢嗰個嘅對象係譬如可能中產啊，或者係叫即係 OL？ 哦，係咯，嗰陣嗰啲人。 而家唔係買唔買得起嘅問題，廿蚊我俾唔起咩？做乜你要俾你買對紙啊？屌你！呢係一個問題啊嘛！呢個係紙媒嘅 一報兩刊 啊！呢個係紙媒一路步向末路嘅原因就係話：屌你啦！我上網咁多人睇，只不過俾錢買對紙咧。呢個係個重點，唔係真係話俾唔起啊嘛！屌你啦咩？即係屌你廿蚊本一週刊，我俾唔起咩？屌你！买完之后，我觉得肾笨啊嘛，佢消耗咗我时间，去个厕所都去唔到嗰啲，即系去个厕所都未去完就已经冇咗啦咁样。但系当然佢始终会有影响力啦，佢会有，因为有咗张纸，有一份周报喺度，起码喺整体嗰个形象上面嚟讲，系成个 media 系嗰成个 立体咗咧，会唔会？ 说服力强咗咯，或者所谓的公信力系会强咗咯。呢、这个亦都我坚持蚀不断咁样蚀钱都要，已经系去到好吃力，去到好扑街嘅情况，都冇放弃过要免费派发《二月时报》嘅原因啫嘛。等于我喺呢一个咁样嘅文化脱贫笑死阵入边讲新媒体运动，我都系咁讲，就算佢系一个完全系冇 market value 一样嘢，但系喺现阶段系唔可以放弃纸媒，因为嗰个系形象嘅问题咯，成个媒体平台形象嘅问题。当然香港另一系做得更好，资源问题啦，同埋系但系嗰条路系我开出嚟嘅，基本上我可以话俾大家听，香港另一成个做嘅 pattern 基本上就系睇捻住文化脱贫笑死阵嚟做，然之后加100倍嘅钱落去。 其实系近乎 根本就加100倍嘅钱落去咁样做啫嘛，咁样咁你一定会遇到呢啲咁样嘅嘢噶，一定会遇到你开先河嘅人一定。是会遇到一些这样的，喂，看着你那个先河先驱的做法，然后加十倍的钱，加八倍的钱来做得比你更加华丽，更加是更加要玩这样。那他现在正正就是在做这一样东西。所以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觉得是他会吸引了一些知識分子啦，一啲文青取態嘅嘢咧，譬如嗰啲中意嗰啲商場嘅想像啊，或者係覺得，或者係見到，或者係啲即係譬如係點解要做嗰啲零一倡議嗰啲零一政策倡議嗰啲咩嘢咧？就係、是、呢、這個又係又係 hit 緊一啲香港人嘅 希望改變， 唔係佢要佢 hit 中咗香港人一個好大嘅一個。个认知嘅盲点就系做实事， 做实事 系啦，即系佢想补一个位就系话嗱，譬如咧，佢想包装一个位就系话，同人哋唔同嘅，譬如系其实佢打紧嘅咩咧？佢就系 target 紧嗰啲譬如系苹果日报嗰啲。苹果日报，佢就会慢慢就会尝试塑咗个印象 ，cat 一个塑咗个印象就系、是、譬如其他嗰啲报纸，所谓嘅民主报，或者系一啲支持反对派嘅嗰啲咁样，咁都系主打系闹嘅，批评嘅，批判嘅，咁建设性咧。系啦，即系好捻王成志咯，呢啲嘢咪真系嘈够啦，做嘢啦，嗰啲咁样啫嘛。成份报纸嘅主嘅纲领就系嘈够啦，嘈够啦，做嘢啦。 希望就 系 嘈够啦， 咁佢香港人咧就系、是，屌你老尾，其实系佢分唔清楚噶嘛，佢分唔清楚传媒嗰个监察啊，同埋嗰个咁样嘅去做佢本身监察或者去批判或者系揭露本身就系一种建设嚟噶嘛。香港人系唔识谂呢啲噶嘛，香港人就觉得你哋闹，你哋闹嗰啲咁样。 俾个计划书嚟睇下， 系啦，咁 意见咧。 咁啦，咁跟住佢譬如做咗个栏目或者做咗个主题叫做另一倡导，咁於是乎咪塑造一个印象，嗱 我哋有建設性嘅建議，我哋有建設性嘅建議。咁但係建設性嘅建議好撚易做嘅啫嘛，好撚阿媽女人嘅啫嘛。譬如呢啲回購港鐵嗰啲咁樣，屌我夠可以即刻做個熱血倡導咯，屌你全程 WiFi 嗰啲咁樣，屌你咪幾易諗啊？ 佢都有 講全程 WiFi， 係咪先？ 佢有講全程 WiFi， 好撚容易諗， 智能城市全程 WiFi， 好撚容易諗啫嘛，係咪先？遍地插電器嗰啲咁樣，好撚易諗啫嘛，係咪先？ 即係或者嗰啲單車嗰啲咯， 唔係，但係我覺得佢其實特別係喺呢一個， 即係譬如好撚容易諗啫嘛，亂咁諗啊諗到啊，屌你老味，喂有十億去撥款俾一帶一路嗰啲學生去讀書，其實完全係冇用噶。喂，不如十億我哋喺每條電燈柱都整個 iPad 度，呢個世界冇人當失路啦，嗰啲咁樣，屌你老味，呢啲唔知呢啲講出嚟好似好撚啱，諗真啲又好撚戇鳩嘅嘢，屌你好撚易諗啫嘛。 加一兩個學者落去就說服性好高， 佢係㗎，佢係加一兩或者同埋佢 訪問下鬼佬啊嗰啲咁樣㗎，好撚容易啫。 佢唔係啊，同埋佢咧，因為其實先嗰個改造商場成嗰啲，佢特登 hit 中嘅就係講緊改造港鐵商場啊。係，即係呢一樣嘢係會覺得，喂，係喎，港鐵商場你睇下啊 ，Element 嗰度真係會蕩失路喎。 同埋佢嗰個報道 咧，你睇點樣佢唔蕩失路咁樣咯？ 佢係好受。 我夠有倡議咯，我夠倡議所有嗰啲細路哥玩嗰啲公園全撚部變撚曬做鐵嗰啲，成話梯辣撚到屎忽，全世界都變得好堅強起上嚟。成个香港即刻勇武起来， 佢倡议嗰啲公园应该大人细路一齐玩咯，唔应该就系啲大人睇住啲细路玩咯。佢有好多方面 有噶，而家公园有大人喺度玩噶，嗰啲 小白男， 唔系嗰啲阿婆嗰啲揸住两个喺度转嗰啲， 嗰啲男。嗰啲 有噶，有啲石春路喺度做腳底按摩嗰啲人，大人細路一齊玩嘅。 嗰啲我見得，你講 你講回失男 係咯，屌版啊，屌版啊，係咯，屌你老味。 我哋 off topic， 我日日都見到嘅嗰啲人， 咩啊？你日日都見到， 攞住嗰嘢轉嗰啲。 係啊，嗰啲阿叔會爭住玩 嘅。唔係，但係咧，我想講咧，好多人咧睇完之後咧，譬如我啱啱今朝一拎起就。我睇完呢份又覺得我自己關心咗社會好多，即係我唔覺得自己一個盲目嘅人，但我覺得我都有關心社會，我有認識到。 你會啊？ 咁所以咧就盡咗嗰個所謂關心社會嗰、那個嗰一樣嘢。 唔係喎，我覺得咧呢份嘢個格咧似乎會係入到學校添喎，因為呢份嘢嗰、那個 圖表，係咯，裡面好多圖表同埋好。 呢份嘢嗰啲人係喺信報同埋明報度過去啊嘛，有人講。 所以質素係有嘅，但係當然立場就係咩咧？嗰、那個立場就係一啲即係講一啲喺呢個社會上。面嚟讲叫做一啲比较无关，即系用嗰个咁讲，又唔系未至于无关痛痒，系揾一啲唔尖锐嘅话题，揾一啲唔尖锐嘅 topic， 然之后去尝试去从一个避开一啲好尖锐嘅批判性嘅需要批判性或者需要鲜明立场嘅话题，然之后去揾一啲比较 soft 嘅切入点，然之后去塑造一个建设者嘅形象，然之后一路塑造呢啲形象咧，去到关键嘅时候做乜嘢，就等于之前网媒嘅咁样啦，一路塑造呢个咁嘅公信力嘅形象，一路吸引啲人，然之后大家給予了他一個信任之後，跟住喺關鍵的時候，譬如在呢個咁樣嘅旺角大戰，跟住然之後，成個香港01咪就係屌你咁樣屌鳩啲示威者啊！跟住然之後話港獨啊，話嗰啲本土派現存嗰啲本土派係偽本土啊，咪就係要嚟做呢啲咁嘅政治手段啫嘛。咁係嗰個維穩嘅色彩，大家就揭露咗噶啦咁樣，同埋成個風格都好黃成志嘅咁樣，就係 唔係佢尤其是提出一樣嘢嘛？佢覺得嘅就係而家香港嗰個情況就係因為好多唔同嘅政黨喺個政治上面咧，因為個意識形態，所以大家各樣不下。咁對佢嚟講，佢覺得就意識形態上就應該撇開啲，咁啊要搞啲民生嘢。佢直情係寫到明就係佢係要尊重喺個民生倡議嗰度。 但佢但我又必須讚一讚，即係雖然係一個讚佢嘅意思唔係話認同佢，但係即係我哋知即係作為一對手知己知彼。零一倡議呢條橋係 work 嘅，佢係好適合港珠嘅，即係倡議即係搞一個叫做倡議嘅 feature， 即係同埋係開宗明義係話係個報紙做倡議，其實我有少少偏離咗傳統嘅報紙嘅做法，但係對於一般港珠成日都覺得，尤其是喺而家嗰個社會，大家都有一個瀰漫一個偽議題，一個虛幻嘅氣氛，就話啊，有冇人可以講啲有建設性嘅嘢？跟住然之後佢就講嗰啲港鐵 兩蚊，係 啊，港鐵 啲泛民， 人人兩鐵唔係泛民， 泛民佢都執到報咯。 Off topic， 唔好打亂我講嘢。嗰啲咩兩蚊搭地鐵啊，呢啲咁樣咧，就好 hit 中嗰啲港珠，覺得呢啲咪就係建設性嘅嘢咯，係即係我頭先講嗰啲每條電燈柱加 iPad 內嗰啲咧，咁樣嚇，即係係佢哋就會覺得呢啲咪有建設性嘅嘢咯，係啊咁樣啊咁又會覺得信任。好多，當佢一喺呢啲咁嘅環境入邊出辣。 出一啲陰招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唔係老屈佢啊？因為佢試過噶啦嘛，佢事實上喺呢一個咁樣嘅 拍羊係啦， 嚇上門搞鳩拍羊啦，嚇、啊、然之後去求鳩期又話揾到個年初一嘅示威者又喺度自白啦，又喺度講到自己好撚後悔啦咁樣。咁呢啲嘢其實係已經做咗出嚟，然之後再加上呢一份咁嘅周報，更加去塑造到一個有說服力嘅形象。咁、於是乎佢嘅殺傷力就會更大，佢能夠做到的壞事就會更多了。咁結論是什麼呢？就是訂報紙了，訂熱血時報啊！ 唔係，我哋都倡議啊，熱血時報都倡議啊，倡議建國啊，全民制憲咯、啊。 唔係，咁梗係有啦，咁梗係有啦，使撚你提我咩？份報紙我整噶嘛，屌你老尾！咁呢個係所以訂熱血時報，訂熱血時報 ，OK， 訂閱我哋嘅熱血時報 ，OK， 同埋係課金支持我哋熱血時報，我哋需要更多嘅資源，更多嘅人手去對抗佢哋 ，OK 嚇、啊，我哋係喺呢個抗爭上面，我哋係最前線 ，OK， 我哋需要大家嘅支持，但係但係嗰、那個另一倡議呢招係高招嚟嘅，係高招嚟嘅。但係其實係會賴嘢，我話俾你聽，我講定俾大家聽，佢係會賴嘢嘅。佢做多幾期就會賴嘢嘅啦。我話俾你聽，拭目以待啦。因為其實呢啲咁嘅低能嘢咧，你做多幾組咧，你就會。就好容易露底嘅啦，好容易露底嘅啦，講講下就會講咗我頭先嗰啲咩每個電燈柱加埋 iPad 嗰啲嘅，因為你嘅問題係咩？你要迴避。你要回避真正尖锐嘅议题啊嘛， 即系政府嘅组成授权啦、啊，即系之类，我哋一路执着。 系啊，你回避咗呢啲嘢，跟住之后你喺度讲嗰啲乜嘢电梯双扶手啊嗰啲咁样样，呢啲咁样样嘅嘢咧，你慢慢咧你就会濑嘢，同埋咧嗰样嘢你尤其是喺个社会环境，譬如呢套嘢呢套咁样嘅功夫，呢套咁嘅功架系一路都 work 嘅。一路都 work， 過去咁多年都 work。OK， 我以前寫報紙嗰陣，我喺《星期日明報》嗰啲，咪又係寫呢啲乜嘢，咪又係嗰份報紙嘅格局，咪又係呢啲。但個世界唔同咗嘛，成個社會環境唔同咗嘛，係你嗰、那個大家係會即係如果係太平盛世嘅，你即係學下 Christine 話真係冇乜嘢。咁我睇完我好關心社會，我好了解嗰啲咁樣。喂，但係唔係啊嘛？但係而家係一個磚頭飛嘅社會啊嘛，呢個係磚頭會，呢個係。飞天红砖盒的世界嚟噶嘛？即系你越系喺个社会嘅情况变得越嚟越尖锐，变得越嚟越激烈，唔系我哋造成嘅，政府造成嘅。喺你发生多几单类似譬如李波呢啲咁嘅事件，喺李波事件面前，喺呢个咁样嘅黑警嘅暴力嘅面前，喺呢个咁样嘅呢个咁样嘅高铁减粗拨款，甚至乎系已经系讲到明，譬如好似举例之前系边个讲啊？系咪范徐丽泰定系？定係譚慧，即係定係邊個？ 講名，范徐麗泰叫你翻去呢個珠海住。 係啊，叫你話起好咗港珠澳大橋之後， 啱啱香港會講嘅。 佢係范徐麗泰講㗎，起好咗港珠澳大橋之後，叫多啲香港人翻去珠海住啊嘛，叫你翻大陸住啊嘛。喂，你面對呢啲咁尖鋭嘅議題嘅時候，好啦，你點樣另一倡議咧？ 咪同埋佢倡議，佢係諗住係話啊，咁透過呢樣嘢咧，大家就可以喺嗰、那個就慢慢有個共識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唔係講呢樣。 唔係啊，同埋喺一個。咁樣嘅社會環境底下咧， 你越 你唔係關唔關心嘅問題，你而係越係倡議呢啲咁嘅鳩嘢咧，於是乎大家越會察覺到你嘅虛偽。如果就屌你嗱太平盛世，我唔覺得你係即係如果好地地，我唔會察覺到你係喺度轉移話題噶嘛，轉移視線噶嘛。喂，但係當個世界已經係到咁尖鋭咁激烈嘅時候，屌你老尾，跟住然之後又搞呢啲咁嘢，咁好尖鋭，咁大家咪覺得轉移視線。但係佢最大嘅傷害係咩咧？點解要喺呢個時候出咧？就係 選舉 咯，選舉咯，同埋有一樣嘢值得注意嘅，有一個 term， 有一個口號係用爛咗噶啦，你都留意一下。 改變希望， 改變係嘛？因為其實真係爛得好撚緊要啦，呢個係其實係追源溯本係去到呢個咁樣嘅。Change 啱啱出嘅時候係幾多年啊？喂，美國啊， 奧巴馬 08年 啊，係嘛？ 系 零八年， 零八啊， 年尾啊， 零八啊，零八年啊 ，change 到， 奧巴馬啊 ，change 到 ，change 到而家 ，change 到而家爛到連呢啲咁嘅維穩報都用啦，是時候改變了，咁當然俾人惡搞啦，變咗政變啦，咁但係即係大家都注意一下，就係呢啲口號爛嘅，我哋而家想做嗰個就唔係咁樣嘅 ，OK， 就唔係淨係同你講改變嗰啲咁樣，因為 我都好大胆咁话俾大家听，其实喺过去呢几年，我哋《月时报》、黄毓民、陈云，我哋事实上已经带嚟咗好多改变，我哋已经改变咗啦。OK， 我哋已经做，我哋已经做咗改变噶啦，甚至乎我而家系研究紧，我嚟紧出份工作报告，话俾大家听，我过去嗰几年改变咗几多嘢。OK， 系嘛？ 实现嘅报告 系嘛？净系搞死媒体，我都搞死咗几个啦，系嘛？迟都到你 香港零一啦， 就嚟到你噶啦，嗰啲咁样。OK， 不过就系睇下，不过佢一定会，佢一定系即系呢个主意，我够胆预言啦，即系今年选举呢个就会搞好捻多嘢噶啦，咁样。 佢而家其实你而家啱第一份咧，里面都已经系有啲即系左交地盘啊，摆咗啲人落去噶啦。咁所以睇咗上嚟嘅时候咧， 上边嗰啲专栏已经 报纸都有呢一个味道，所以你话即系而家嘅，尤其是佢咁样摆落去一定是会有支持咯，即系我意思支持不是公众支持，是即系可能维稳上面嗰啲嘅有啲人都会可能会觉得啊，真系有得搞喎，真系可能系可以和谐啲喎咁啊，所以我觉得睇多一两期咯。 系咁就 结论都系订《热血时报》 咩啊？ 结论都系要订《热血时报》 啊？唔系咁梗系啦，几时都系啦。其实每一次嘅结论都系呢、這个嘅，系其实你应该每一次都讲一次， 冇错。 好，休息一阵，翻嚟再继续。